各位，上次讲到马海喺对军校嘅高年级毕业生作重要训话，开头就讲咗一大轮咩军事啊、军权啊同都督嘅重要性，都仲未够喉啊！继续又讲埋政治啦。佢话乜嘢系政治啊？政治呢门嘢咧，当然系好难明白嘅。政治两个字呢都好妙㗎喎。嗱，我唔讲呢，你哋就淨係识会写嘅啫，就唔会明白妙喺边处，边度最妙呢？政治厉害呢就唔使讲啦。咩叫做政治呢？正就来源于正，係堂堂正正嘅正。政治係点样写呢？係人都知嘅。堂堂正正嘅政治呢同其他字就大不相同喎。政治嘅制造亦好特别，任由点样摆放呢都可以係四平八稳，可以经得住上压下顶同埋左右前后挤迫。有咗政都仲未够，右边呢再加个反文旁之后就从此变成咗政，等于有一隻手随时帮政，可以加减住上下左右同表面里外嘅需要而变化，二字合一，从此就成咗最高明嘅政，所以叫做政，就政治嘅政。咁系一个字嘅解答啊。咁政治又点会重要呢？政治就并非人人都会啱用嘅，屋企只系适合叫家事，一家之主管家内嘅事。大不了就叫做家政，官方管众多公事就叫做民政。国王是最高统治者，统即是全部的意思，范围大，那就要靠政治了。政治这样东西古往今来呢都是为统治者所用，为政权所有者专用，是最高明的手段。用本国一套或者多套的政治去教化所有人，任何事情都要照足一一规定，全部是为统治最有利去做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。李自成因为上下人都未知乜嘢叫做政，所以自身不政，就未有咩政治，所以就冇办法管治，令到举国上下都乱到好似干散嘅沙，冇办法结合。成功的政治呢是国家的法术，有如神仙作法一样灵验的，口中念念有词叫声变，即时就天黑行雷闪电倾盆大雨到来，再叫声变，即时收雨太阳放出光明照到世界耀眼非常。有高明的政治呢就有最高明的统治手段，自不然就会是胜者为王呢。我哋呢度系军官学校，同其他学校就唔同嘅。学生喺呢度毕业嘅，从此就成咗军官。军官系你哋，军官系专门带优伯上战场嘅监督人。优伯合二为一，系兵字。军界里头自嘲优伯爷，即系兵大哥啦，系历史悠久嘅称呼。你哋边个都唔好低估兵大哥嘅作用同前程啊！从前的汉中王刘备，他开始那时靠织草席为生，后尾做了兵踎，只是马弓手一名，专向敌方射箭的人。刘备他读书识字远远不及你们多，将来你们成了惊人的暴发户，那阵千祈不要忘记本都督校长的一番苦心教导啊。这样兴趣越来越浓的马侯爷长篇大论讲到呢处，司令台下边就忽然嚟咗一位军校副校长，佢喺远处急急脚咁跑嚟嘅，再登上讲台，好恭敬咁双手递俾马侯爷一张字条，喺度滔滔不绝讲话嘅马侯爷眼尾都唔睄下噃，有足够耐心嘅副校长照旧喺旁边等候，咁样又过咗一阵。最后唔耐烦嘅马侯爷失惊无神，就一手抢走字条，不过照旧未睇，加印讲课人呢 淨係知道兩眼望遠唔望近。台上嘅馬侯爺就越講越興，靈敏嘅右手向前一推，就轉咗話題，快言快語講啦。 關於政治，我再話俾你哋知，所有維護政權嘅係政治，所有反政權嘅同樣係政治。 台上目空一切未停口嘅大都督馬侯爺，呢陣時唔知點解啦，突然快速本能咁將左手攞住好耐未睇嘅嗰張討厭多餘嘅字條，再飛快用半隻馬騮斜眼一掃而過。唔睇又自可，睇完就眼都直埋。當大都督認真再睇嗰張寥寥無幾簡短嘅字條嗰陣，邊個都估唔到呢陣時嘅大都督兩隻短細雙腳突然間三步變成兩步，兩隻急腳連跑帶跳就落咗司令台，一邊跑一邊揮舞著短小嘅手掌， 快快啲返到校長辦公廳。 大都督軍校長突然急叫聲，好彩嗰啲訓練有數嘅幾個近身副官同司機人人一直喺原地恭候，終於即手，邊個都未離開過大型吉普校長專用軍車。當汽車聲響如牛叫嗰陣，呢度有唔知數目嘅千百隻奇異眼同一方向望住，啱先訓話講課齊全嘅大都督校長已經坐上汽車奔馳急跑離開。呢度一帶就成咗飛沙走石，塵土飛揚，路人急急眯埋雙眼。軍校裏頭剩低嘅係人頭湧湧嘅教官同學生，正係不知何故，心諗啱先嘅大人物喺度訓話，大都督嘅突然變化神鬼莫測，人人心諗而家照舊係繼續上課，其內容一定是最新高不可攀的課程，由我們大家人望塵莫及的新課題了。那再說見字條即跑上車的大人物馬侯爺，他連叫三次快快快之後，都督的坐騎果然很快就回到校長辦公廳門口前邊停定，行動幾時都比所有人靈敏的都督校長，這時已經火速拎起專線電話成了急急講話聲響了。 我是博大軍校馬都督，請快點接總司令部。你說先路繁忙，喂要等半個時辰啊，唉真是冇計了，唉真是冇計啊。 若我半餐飯到的功夫，軍校長門外一位近身副官站在門口外面，清楚聽見馬校長一個人在說話， 我就是馬海副總參謀長，真是對不住，我剛才去了教場對全校學生做訓導。哦，是嗎？哎呀，咁太好了，咁重要的軍事擴大會議，咁重要的場合，下官小弟當然從未見過，是第一次啊。全靠副總參謀長你照顧提攜。 馬校長說話到此，突然有一次軍皮靴擦地合腳碰撞聲響，門外的副官聽響聲知道現在主人在電話裏面萬分講究，對對方作第三次立正敬禮的嚴肅姿態，以示感激的情義，做盡力發揮，驚死對方聽不得全部緊張講話的大都督馬侯爺最後的話是： 萬二分感謝，如此大恩大德終身不忘，馬某今生難一一報答，來世再做馬牛。 副官聽主人通電話只是逢重大事，因有無限的時刻，大都督的好話終於講曬了。冇咗電話聲之後，跟住就聽見寬闊的校長室裏頭傳出軍皮靴來回走動的聲響，過幾時辰之後，兩隻腳冇辦法停低，一味來回走動的馬侯爺而家改用嘴唔停咁吸食美麗牌香煙，跟住一邊來回走動一邊攞手指計算住，心諗： 仲有11日先到个军事扩大会议，到嗰阵等于面对面同政府总司令地当今最大嘅人物一齐讨论最秘密、最重要嘅军事国事天下事。 马侯爷第二次笑声过后，坐低慢慢进食啱先侍从送上台面嘅丰盛午餐，共有8大8小。慢慢饱餐过后，突然觉得古人有云：饭后该去睡，胜于当元帅。 咦，一啲都冇错啊！ 马侯爷长长咁一大觉，瞓到自然醒，忽然又记起睡后快吸烟，快活过神仙。都督校长室里头，立即有烟雾腾腾升起，再传出烟味。呢阵时，忽然听见门外有副官叫啦：报告大都督，报告大都督！一声入嚟之后，入嚟嘅原来系另一个副官，带住副校长进入。未睇来人嘅样，已经听闻两个人嘅口鼻同时有呼吸声好响，成咗上气接唔到下气，急跑步到达嘅副校长先立正再报告： 报告大都督，今日上昼教场内千几个学员加教官，而家照教喺嗰度唔停咁继续演练兵法，内容系布阵同整套冲杀技能。下官我而家嚟请示大都督，今晚边个时辰再作训导啊？ 两脚来回走动，唔停食烟、面无表情嘅马侯爷听咗， 咩话？咩事啊？你讲咩话？ 啊！两眼望下窗外边， 太阳早啊落咗山，万家灯火在眼前啊！ 哦，明啦明啦。 本大都督指定的训导课演练冲杀一直还未宣布有何变化，所以全体人马边个都不敢离开，边个都未敢停止，个个都原地不停地作演阵势，亦即是说所有人从早到晚都不吃不饮，不停不屙大小二便。 这件事两只脚唔再来回走动，突然间停低，呆若木鸡嘅马侯爷又一次醒起啊！今日全军校除咗自己几个近身人之外，所有嘅人都喺度演阵 啊！咁点算？怀本都督大意，唔记得佢哋所有人咩？嘘，千祈唔好讲啊！ 咦， 有啦有啦，副校长。你嚟得啱啊！快啲传个命令，今日个课为嘅系测验各人嘅身体力行，而家系原来定落嘅时辰啱啱到，可以停低休息。不过记住，第一，今晚停止一切活动；第二，我今晚唔再到教场度讲训导课程啦，所有人马立即解散；第三，要认真记录今日总共有几多人晕咗，佢哋系边个？ 马侯爷三条指示讲完，唔再讲嘢啦。呢阵时深深懂得上司脾气嘅副校长，立即接住谨慎细声咁答：报告大都督校长，今日冧低嘅人约莫有半数以上。嘴咬香烟，来回走动嘅马侯爷就话啦： 果然有咁多人冧低啊！真系冇鬼用，如果喺战场度点算啊？副校长，你去睇下佢哋，该点做就点做。 咁最后一句话，马侯爷变成唔耐烦，再加挥下手，成咗叫人走出去嘅样啦。咁一直喺旁边立正，嘴上露牙笑，高瘦有眼镜嘅副校长听咗，反而高兴，连续敬礼两次，先拧转身退出都督校长办公室。点解满心欢喜执行大都督嘅指定命令呢？理由系嗰句话：睇住嚟，该点做就点做啦。聪明嘅副校长知道，等于日后好多事情可以由本官一个人自作主张去做咧。 面上春风得意的副校长啱啱走咗，忽然又有副官入嚟报告大都督，系副总参谋长来电，马侯爷听咗啊，两步变成一步就到达电话间，先攞嘴快速对准话筒大声叫： 马海敬礼，马海再敬礼。啊，我听到副总参谋长你把声啦，下官马海喺度听命令。哦，好啊，太好啦！过三日是尊夫人的替女生日啊，下官马海一定提前到府上祝贺的。 对方听了就好满意，劳烦都督校长，实在不应该啊。双方的客气成了一言为定。第日衣冠整齐，由众多人护送住坐上汽车的马侯爷到达副总参谋长官邸，离门口仲有50步到啦，就即刻落车。马侯爷心谂： 本官今日系嚟做特别事嘅。 于是佢对众人讲： 你哋唔好跟住。 为咗办特别事嘅马侯爷，唔俾手下追随得太近，要独自步行上前。啱啱要进入第一重大门嗰阵，有两个唔似军唔似民装扮，实际系岳家奴嘅家伙拦住去路。好有睇人经验嘅岳家奴，佢哋早已经关注住。而家越行越近嘅来人呢，虽然衣冠整齐又有礼貌，兼且识得口口称呼门官大哥。如果照一般常理，先敬衣后敬人嘅法则系：见高上即用手先拜，见低下急用双脚踩。守门人而家系应该装出笑脸上前迎接啊！不过呢度并非系一般人家，因为与众不同。嚟嘅人虽然有来头，不过丞相家人有七品芝麻官咁大，又皆因见马侯爷个头细粒，兼且两手空空冇一物，唔知点解两个门官恶人突然就不约而同有一样嘅想法啦。 我哋两个唔难为你，难为边个？ 睇住马侯爷越行越近啦，两个箭玉横生高大恶奴突然间快速变成四手叉腰，一下就将入门口嘅路封住。拦路嘅人四隻眼同四个鼻哥窿同时朝天，白眼相向。咁样做作旁若无人，事情太突然啦，令到真正嘅大恶人马侯爷就十分无奈。点样先入得呢个非等闲之地呢？不过呢位唔系普通嘅客人，早已经有准备啦。即时将白色厚银元快速分别，轻轻掂下两个恶人嘅手。咦，事情又怪喎，两个恶家奴嘅手唔通有眼嘅？一俾手掂到嘢，就知道系咩嘢嚟啦。而家到手即接住嘅，果然系厚装白银一块。两个人同时就恍然大悟啦。来者虽然个头恩细，其貌不扬，手上冇物者其实远胜有物之人呢。咁样嘅人先系真正嘅大贵人。厚白银到手咧，等于系福至心灵咧。啱先四只手叉腰拦路，即时啊快速变成垂手立正，弯腰再低头，快嘴叫出甜言蜜语，十分好听。 长官在上，我等小人唔知可以帮你做啲咩呢？ 马侯爷就话啦： 快啲帮我通传，系军校姓马嘅人到访。 哦，原来系马大长官。原来是马大长官到来，哎呀，确实有失远迎啊！马大长官到来，唔需要通传嘅，我哋喺前边带路，我哋喺前边带路。 一行三人就入咗大门，再经过一座露天长廊花园，闻到各种兰草异香扑鼻，举目四望之下，又见有蝴蝶纷飞。此处分明有着鸟语花香，柳叶成荫，别有洞天之地。向前望，又见有一座红墙绿瓦、精工制作的公馆。马侯爷在两个家人带住，啱啱到门口， 有两个方龄约十几岁服饰整齐的年轻女仆人就行出来迎宾行礼，指引带入客厅。那两个男家人弯弯腰向马大长官再三行礼，才拧转身退下。跟住年轻女仆人献上香茶嗰阵，一个中年男管家咁嘅人就快步上前行礼，请教尊姓大名啊！马侯爷就即刻递上名片，中年男管家双手接过，拧转身快快脆脆入去做通传啦。嗱，正是免除战争盼和平，要靠双方有真诚。谈判直上虽激烈，切莫突然再增兵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